喂，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九河下哨天津卫，突发事故没防备，伤亡惨重，眼含泪，彻查原因。他得喝高碎，一上来首先向在这起事故当中临危不惧，这个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险乃至于壮烈牺牲的消防官兵们致敬。说灭火的过程当中，到目前为止已有17名消防员同志因公殉职，60多名官兵受伤。那目前呢，已然有6位牺牲战士的身份确认了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邵俊强、田宝剑、杨刚、尹艳荣、袁海、甄宇航，最大的30，最小的才18呀。照理说今儿就不打算放京戏了，但是呢，为了这些最可爱的人必须来一段，妈呀，送送这些用行动热爱国家而不是只在嘴上爱国的好战士。 天下一国啊，不要人泪双流啊， 那一阵不伤洛阳家乡，那一阵我死我不出兵，我怕我在内南门伤亡心，但刘宗宝一条真到如今，宗宝三官又当民，才落得老老少少冷冷清清，不管分一心唱唱，我为 苍天啊，泰山顶上雨 轻。那位问了，说这起儿事故到底是能马事儿呢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开展工作。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，是13号凌晨的时候，这个公安部长郭声琨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天津指导救援处置工作。郭声琨强调，要调集最强的医疗力量和医疗资源，千方百计的救治伤员，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，要彻底查清事故原因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，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。那么原因何时能够查明呢？这个安监总局的负责人说了，目前这是昨儿的事儿啊，现场这火呀还没完全熄灭呢，只有等到熄灭之后才能找到起火点或者是爆炸点，然后才能够确定事故原因。这个咱们得靠科学，是不是您说？那么另外呢，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环保部研道对这个事故区域呢进行检测之后呢，发现有那个特别污染物，但是外排的污水口已然卡住了，封住了，所以说目前没有进入周边这个环境造成污染物的。哎呀，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刚才说了啊，伤亡可是够惨重的。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爆炸事故导致50人死亡，伤者主要是烧伤、擦伤、